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心灵作家张德芬。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书是《我们终将遇见爱与孤独》，我最新出版的新书。其中有几个片段我很想跟你们分享。确实，大部分人都不喜欢孤独，更不想去感受自己的孤独。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真的就是一个个孤独的个体，因为你所有的感受，只有自己能够体会。而这一生的路，没有谁可以陪你从头走到尾。但是我们一直都在忽略这个事实，一直不愿意去接受，所以我们要靠外在的工作、爱人、父母、孩子等等来消除自己的孤独感。有些人很快乐，他这里靠不到就去那里靠，到处去找依靠，但是如果方法都用尽了，到处靠都靠不到的话，我们就必须回到自己的内在，学会跟自己的孤独相处。我向来觉得，内心有创伤的人才会主动去寻求解脱的法门。而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很多貌似过不去的命门和痛点。如果你已经受够了，再不想过这样的生活，再也不想受这样的苦了，那就要找到一个终极的解决方案。而我们生命中大部分的痛苦都来自于精神上的痛苦。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南部地区南二环永定门桥到玉亭桥的西向东方向，南三环万方桥到方庄桥的东西双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不畅。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我们打开的是北京市市花月季的文化之门，我们请到两位嘉宾非常非常的了解月季。我们介绍一下，中国月季推广大使纳波湾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中国议会农业科学院的院长王波老师，你好。 你好。 听到这个名头，我觉得今天得好好问问您这个月季是怎么回事儿。好，我们再来欢迎一位爱琴海玫瑰园的总经理崔宝田。你好，崔老师。 哎，你好，周峰老师。 嗯，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莫文蔚演唱的经典民歌《半个月亮爬上来》，歌里唱到：“再把你那玫瑰摘一朵，轻轻地扔下来。”玫瑰月季。我得好好了解一下，我身边这位了解吗？欢迎一下选题策划人张欣。你好。 大家好，我不了解。 就是歌里有的时候唱月季，有唱玫瑰，然后有很多人说，哎，玫瑰就是月季，月季就是玫瑰。我们一定要问一下王老师，给我们普及一下啊，因为我们知道北京市的市花是月季，咱们生在北京得了解一下市花，它是到底是哪个科哪个种，属于哪儿哈？王波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科普一下。 大家好，今天那个非常荣幸能在这里和大家交流。那么现在就是说，很多这个遇到这个问题的都在问这个月季、玫瑰、蔷薇这三种怎么去区分？ 对。 那么今天正好有机会，咱们就说从简单易懂的这个角度，来跟大家来沟通。那么首先呢，这三种呢，它全部都归纳为蔷薇科蔷薇属。就是玫瑰呢，就是大家都是特别喜欢，但是就说它误人味，就是从鲜花店里拿到的那个全部都是玫瑰。但是就说这个说起玫瑰，它是有很多种。如果说分食用玫瑰和观赏玫瑰，那平常的时间大家接触到的全部是那个就属于是观赏的玫瑰 啊。玫瑰精油那个就是是不是属于 啊？那是食用的。 哦， 药 用 的。 哦，食用药用的啊。 对对， 分为两种，从这个角度，一个是食用的，一个是观赏的啊。 还有 不是这里面这个真正的那个玫瑰里面，它会有细分有150个种。 哦， 150个种，只是说咱们那个最简单的哈，大家来区分，它会用药用、食用做精油，提取精油制造那个，就比方说药制药，它都是不同的品种，它有不同的特点，还有它的特性，来解决的。那么就说咱们大家观赏，就说特别那个关心的，就是说情人节呀，或者是这个节假日的时间就送的这个玫瑰，其实是归根结底它是月季。 哦，它是月季啊。 对对。 哦，为啥呢？ 哦，这个是这样，因为那个月季里面它会细分八个系列。这种呢就是说它有一个独特性，就是说生长属于是那个切花的，它的特性呢就是说蜘蛛长得就比较挺拔。就是它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切枝长度就一定要高。那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最有名的比如说哥伦比亚的呀，就是还有那个保加利亚的这些玫瑰。就是保加利亚呢它是做那个精油。那哥伦比亚的这块呢，他们会就生产一些就是鲜切花，就是说咱们日常说的那种玫瑰。它的那个高度呢就是最高的一级品，那可能就是说最长的切枝到1.2米的高度。那在咱们国内呢，大体常见呢都是说60-70公分。这是最多的。 拿到手里好看吗？是吧？ 对。 所以那个其实不算是玫瑰。 这个说起来吧，这个真的话很长。就是那么咱们就简单的说一下哈，就是从日常生活来说，就说如果说你的朋友男朋友送你一朵月季，哎，你感觉好像不太浪漫。那如果说送你一束玫瑰，你感觉那个浪漫的气息就来了。 对， 其实现在通过种种的那个原因，这个考究就不会再追究它到底是月季还是玫瑰哈。 这可能也是就是中西文化交流时间长了，然后西方带给咱们的一种影响吧。是吧？ 对。 其实如果说到这块呢，就是玫瑰源自于咱们中国，但是好多不明白的意味就是说玫瑰是舶来品，就是国外的，其实是不然。在那个什么呀，在咱们国内就说它一直就有，就说月季、玫瑰、蔷薇。 这三种都有。但是国外呢，它有的是因为它细分，它分不清楚。嗯、就比方说月季玫瑰跟这个蔷薇咋去分？那么它就很简单的就通称为 rose， 哦， 都叫玫瑰。 对，那我问一下这个那个王波老师，你看我看了一下日历啊，是1987年3月12日， 嗯， 确定了。就是月季是北京市的市花，是因为月季在北京长得特别好吗？还是品种特别多？ 嗯，是这样，嗯、就是因为是那个大家都知道，咱们中国呢是世界的植物王国。 嗯， 那在所有的植物里面呢，月季呢它有它的独特性， 嗯， 而且是在众多的植物里面，它的开花的时间是最长的。 对， 而且管理也是最容易。 我记得我小时候就院子里哈，我爸最爱种的一种花就是月季、 嗯， 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特别喜欢种这种花？他说好种，颜色又多， 啊、是是， 对，满园春色啊， 对对对， 很漂亮。然后其次就是杜鹃、嗯、啊这样的花、嗯。那我问一下崔老师， 嗯， 这个您这个园子叫玫瑰园， 嗯， 那里面应该是有月季的。 应该讲70%是月季。 哦， 那刚才王波老师这不也讲了吗？ 嗯。 啊，就是我们国内的话呢，把它分得很细， 嗯、 是吧？什么蔷薇啊、玫瑰啊、 嗯、 月季， 嗯， 对吧？既然在西方来讲都是 rose 啊，都是 rose， 哎、 嗯， 都是实际来讲都是玫瑰， 是、啊、是一种。 听上去的话呢，很浪漫， 嗯，啊，对， 这个很温馨， 嗯。 园区的话呢，我们叫爱琴海玫瑰园， 嗯， 啊，应该说的话呢，70%的吧， 嗯， 啊，200多亩地的话呢，都是月季， 嗯， 啊，然后的话有个70多亩玫瑰。 哦、 啊，是真正的玫瑰、 哦、 啊，特别是早晨啊，傍晚的话， 嗯， 那个香味儿的话呢，确实是玫瑰的那种天然的香， 嗯， 啊，非常的好闻嘛。 对， 70多亩、啊、那么大片， 对， 200多亩，人家说， 200多亩是那个月季， 200多， 70多亩 我们 玫瑰， 一共月季玫瑰的话呢，加起来的话不到300亩， 嗯， 啊，其中有70亩的话呢是玫瑰，真正的玫瑰。 那个张鑫，你是不是特别羡慕崔总？ 嗯，对对，我刚才说王总特别漂亮。然后崔总就说王总是养花养得越来越漂亮。 你就想象一下，就是早上清晨哈、啊、带着露珠的走进一片300多亩的花园是什么感觉啊？ 对， 我觉得等这个花开了我们应该去拍拍照，对不对？ 是什么时候开呀、啊、现在开 了吗？正开着呢。 对，现在来讲的话、 嗯、 你看城区的话都已经开得比较盛开了、 嗯、 是吧？ 对， 大兴的郊区的话呢温度差几度， 嗯， 应该的话呢在未来一周啊，应该算是开得最漂亮。 哎，我记得大兴它是办过一次月季大会， 对，世界月季周季大会， 哎，世界的月季大会是在大兴， 对， 对， 对， 对，对，而且呢，在大兴我还去看过一个叫月季博物馆， 对。 哎呀，整个那个博物馆那个外观就非常的漂亮、 嗯、 啊，银色的，然后有玫瑰的设计，然后里面的设计也是请了特别厉害的设计师来进行设计的、 嗯、 然后从古老玫瑰开始介绍啊，包括还有一些动画的东西让你去就是体验一下怎么种玫瑰，很有意思， 就整个是这个月季的一个演变历史哈、 嗯、 一个过程， 对， 都会展现出来。 就是大家以后去大兴玩啊，张鑫你一定要去那个博物馆看看，而且它里面还有一个那个4D 的那个嗯，就是进入到一个玫瑰园里面模拟的， 对， 穹幕的那样， 对， 那个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在里面转一个球， 嗯， 然后特别有意思，就是你就感觉好像你像一只小蜜蜂一样，就深入到那个玫瑰园里面了，特别特别有意思。 嗯嗯，我其实对玫瑰、对月季这种花就是觉得很亲切，尤其是。平时在这个三环、二环，就是路中间，现在这两天开的正好呢， 对，非常漂亮。 我今天又仔细的观察了一下，那个有一种，我记得就是以前小时候好像没看过， 嗯 嗯，现在就是经常见，那个它有一点粉色，有一点橙色，还有一点黄色，就是一个花里面有好几种颜色， 渐变色， 对， 渐变色， 那个是叫。光谱吗、那个、 对，现在就是在咱们那个等于是二环三环蛤蜊带就是种的这种品种很多、 嗯、 它初开如果没有光照的时间它是那个就是金黄色的、 嗯、 那随着它的光照那个它会慢慢的就从金黄色变成微黄、 嗯、 就是有一层红晕、 嗯、 开到最后的时间它那个红会占 那个花朵的那个三分之一花瓣。 据说这个花也是您那儿研发的是吗，王茂老师？ 哦，不是，这个光谱是从那个法国引进过来的。 哦， 这个是那个是国外的品种。 嗯， 那这那个三环那个说到这块呢，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可能就是说在我是93年的时间在北京来推的哈，当时是跟北京市园林科研所一块那个就是说。在二环三环隔离带去来种植这个藤本， 但是是您种植的是吧？技术 是 从法国 这个品种 的 品种是从国外引过来的，这个品种就是说等于是有那个育种人是国外的，那这里面也有那个二环里面也有我自己培育出来的品种， 是哪种啊？ 这里面有一个那个就夏令营。夏令营， 夏令营， 对，它是一个红色的，但是它那个花瓣呢，背面就正面是那个红色，背面呢是有点那个粉白，就是双色的， 双色的， 对对对， 就是在环路旁边种植的玫瑰有什么样的一些特性吗？ 它的要求因为是功能不一样，如果说咱们在隔离带需要种植的话，它就是藤本的它那个性状就是直立，要求它的直立，有一个高度，对对对，有一个高度，那样的话就是等于便于管理。那如果是咱们那个公园庭院这些呢，会种一些大花观赏型的，就是说花大色艳香又有香味的这种哈。那如果还有一个是就是说种植在马路两侧啊，马路两侧就是草坪这个之间的道路的话，我们一般会提倡就是用风花月季。就风花月季它的优势呢，就说是群状的，就一枝上面可能会顶十几个花头，这样的话就看起来就特别壮观。这是风花的。那还有一些。就是比方说可以代替草坪，比方说像西部开发不是缺水嘛，像咱们北方城市都是这样哈，就是我们会节约它的成本，就种一些地被的，它就是匍匐型的，还有一些呢就是代替草花，我们会用一些微型的品种，这里面很多很多， 确实是。 对，那崔总问一下，您那个300多亩园子里面有多少种啊？ 我们那儿现在有200多种。 200多种，您分得清吗？ 我是分不清，但主要的话我都能还可以，相对比较特别的，因为这月季品种的话呢，太多了，可能2万多种， 对，全世界现在有2-3万种。 因为我们这个园子的话呢，主要还是做的是观赏月季，这不是在2016年世界月周期大会的时候，三园艺馆吗？王老师那是月季品种园，我们这是月季文化园， 明白？ 所以当时的话呢，是从打造这个月季文化方面，从这方面的话呢，我们做的比较多一点，所以选择的这个月季品种的话呢，主要的话都是特别适合这种观赏的，但是从品种上来讲的话，基本上也都涵盖，包括这个微型的呀、地被的呀、大花的、风花的、藤本的呀，这些来讲的话都包括，这个呢，当时也是为了观赏啊，做出这种叫梯田月季，做出这种立体感觉，一层一层的话呢， 梯田月季， 对，梯田月季，就是说， 有做得出来的，有地形，就像那个梯田一样，高低错落，这样看起来非常漂亮。 这样的话呢，游客在里面的话呢，真的就感觉那种置身花海的感觉，这比那个平面的话呢，显然就漂亮多了，就 您那基本上都是观赏型的月季， 对 吧？ 对，以观赏，以这种香味儿。香型，以这个为主。 那这个月季文化是怎么体现呀？ 对啊， 月季文化的话呢，在我们看来的话呢，主要还是几个方面。一个是这个温馨，浪漫，爱情，和平，这个几个方面来讲的话呢，可能对月季文化的体现呢就特别突出呢，就 对。你看月季别名就叫做和平之花，就寓意吉祥，而且呢，王茂老师啊，我看到介绍说它是中国第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花卉。你看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颁奖就选择了月季，对吧？ 对， 这个自主的知识产权的花卉是一个什么含义呢？ 就是这样，因为是那个什么呀，就是说最早的时间在咱们国内可能就不太注重这个，就是说专利。那国外呢，人家是非常注重的，培育出来一个品种，它可能会就说没在推广的时候，它都会先去注册，注册完之后，它会再去大面积的再去推广，在推广之间，如果说那个它可能会收它的专利费，就比方说。说人家国外刚您说的这个光谱， 就这个品种它非常好。那如果我们用的话，我们生产出来多少是要给这个育种人的费用的 哦， 就这样。 是，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自己研发出来的这些月季都是会去进行注册保护的。 对对对，是的。 那国外会引进我们的品种吗？ 会呀、啊、 哦， 其实相互的 哦。 那如果那个什么呀，就是说早期嘛，国外的品种相对就是说多一些哈，咱们国内可能就是说不太注重那个自主研发， 嗯， 因为这块呢它耽误的耗时太长了， 嗯， 就真正能就是说培育出一个品种的话差不多得5年。 哦，这么长时间 品种。对对对、 哦、 嗯，所以投入太大哈， 这是个慢活儿，而且特别有耐心才行。 对呀、啊，但是你要真正就是做了5年，不见得就能培育出你想要的这些品种。 也是，你得等啊，等它长成芽、叶子、树枝，再等它开花、这一年就过去了。 对，它培育出来之后呢，它还有3年，比方说它从你的选母本、副本，在这个之间就是培育，就培育出来的品种不是通过那个人工授粉嘛， 嗯， 这样的做完之后呢，就5月份的时间是花期授粉的最佳时间， 嗯， 那到10月、11月的时间是采收， 嗯， 采收过完了之后，这个种子的处理还得冷处理， 嗯， 最后呢再播种，再播到苗床、再发芽，发芽完之后呢，我们会再筛选，种到那个就是，种到地下，再经过3年的一个稳定性去测试。 嗯嗯、 完了之后你才会再筛选。 那咱们纳波湾现在自己研发的月季有多少种啊？ 嗯，就是带上那个有注册专利的，没有注册的，我们大概有36个品种。 哎呀、嗯、真的很不容易啊。 是多少年了呢这是？ 嗯，我是那个进入这个行业已经27年了。 嗯，你就想吧，5年才能有一个新的品种出来，而且你一直在种，你还不一定是你要的那个样子， 嗯、 对吧？ 对， 啊、 对， 因为这种大自然太神奇了， 是 你不知道以什么样的方式它会种出什么样的东西， 对对对。 但是这也是乐趣所在哈、啊。 嗯，确实是有好多是未知的， 嗯、 也很多有惊喜。 对，就像您比如说，可能设想的是这样一种，最、后它长出另外一种也很漂亮、 啊。是的，是的。 那崔总、您是怎么爱上玫瑰的？爱上月季的， 这个也是缘分。 嗯 啊，本身的话呢，我是学这个经济管理的。 嗯， 之前的话呢没有接触。那么就说2013年、 嗯、 啊，北京市的话呢获得这个2016年世界 对 洲际 大会 举办权。 举办权。 嗯。 当时呢 在大兴， 在大兴、 嗯、 啊，大兴微山庄。本身呢当时我们是做这个苗圃花卉， 嗯 啊，正好的话呢有那么1500亩的苗圃地， 嗯 啊，其中的话呢当时有700亩是作为花卉， 嗯， 有了这次大会的这个契机的话呢，我们就是在过去的那种叫棋盘状、 嗯、 啊，那种纯属是工程苗啊、 嗯、 这样的话后来还做了地形， 嗯 啊，做成了现在的话呢这个叫玫瑰园， 嗯 啊，所以算是机缘巧合吧， 嗯 啊，也是因为2016年世界月季洲际大会， 嗯 啊，算做这一行了，算是 就入这行了， 嗯，对。 您现在体会是什么？我现在其实挺难理解，就是比如说它这个园子只有开园的时候游客去看嘛，那如果说花没有了做什么呢？我们这是外行话、啊 这个问得太好了、 啊、 就是过去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是有一个生产的那个园区， 嗯， 那么现在的话呢既然作为一个主题公园、 嗯、 啊，特别是跟这个叫什么呀浪漫啊什么爱情有关的那么一个玫瑰的主题园以后的话呢、 嗯、 应该说也算是叫华丽转身， 嗯 啊，现在的话呢应该是算是一个主题公园， 嗯， 那么作为主题公园的话呢就得考虑到一年四季的经营， 嗯， 所以刚才说你这问的很专业是吧、 嗯、 那么就是花的话呢从五月份基本上到10月底， 对 啊，就月季的话呢主要是玫瑰的话呢是这个花期， 嗯， 我们当时在建园的时候啊，策划的时候呢想到这个问题啊，那就是我们也想说夏天的话呢游客的话来看看这个玫瑰的这个月季啊、 嗯、 玫瑰冬天怎么办，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叫古森林博物馆， 嗯 啊，这个的话呢也算是一个机缘巧合， 嗯 啊，跟一个收藏这个古森林啊，古森林的古根的话呢它收集了20多年啊，收集了20多年的这个算是种展品吧， 哦 啊，就是世界各地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做了一个森林博物馆， 嗯， 哎，这样的话就弥补了冬季的话呢游客去看什么的，

老实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里出去找两块儿。童子河边上儿起，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七点到八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欢迎回到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我们打开的是北京市市花月季的文化之门，我们欢迎中国月季推广大使、纳布恩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中国议会农业科学院的院长王波。你好。 你好，主持人。 欢迎爱琴海玫瑰园的总经理崔宝田老师。你好。 你好，朱红老师。 哎，欢迎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 大家好。 上半时段呢，我们提到了说这个爱琴海玫瑰园在冬天的时候我们看什么呢？花开完了看什么？我们卖了一个关子，说崔先生认识了一位收藏了20多年古森林的人，然后呢建了一个古森林博物馆。 是的。 这搜集的是什么到底？ 我们之所以叫它古森林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收藏的这个200多件展品里面啊，年龄最长的是3亿多年啊，3亿多年、 哦、 也就是书画玉了。 嗯。 啊，短的话呢也都是在500多年。 嗯。 啊，所以的话呢这些展品的话，因为它这个年龄很长。 都什么东西？树根？ 古森林。以根为主。 哦、 更多的话呢是树根。 嗯。 那它还活着吗这些树？ 现在是不活了。啊，有的已经。对，它有的像碳化的这些都已经是咱们讲的是乌木。 啊， 这是一个碳化的过程。 嗯。 啊，如果年代再久远一点的话呢，就是这种硅化木。 嗯。 啊，这也都是1.5亿年以后。啊，像那种树化玉。 嗯。 啊，这个达到是2.5亿年。 哦、啊，那这些树都是从哪儿收来的？全国吗？还是？ 非常对。啊，就是说我们有时讲的话呢，这个当下古森林的话呢，算是全国的第一啊，不是唯一。啊，因为这些展品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在比如说长白山呐，在这个西北呀、四川呐，福建呢，特别是云南的腾冲啊，也都能见到啊。但是来讲的话呢，相对的，就是说把国内各名山大川的啊，和这个世界各地的，就是把那么多品种、那么多种类的，古森林、古木啊，给它汇集到一块儿，这个来讲的话呢，应该说在国内啊，绝对是第一呢，就是， 哎，那说到这个古森林啊，我想起咱们王总纳波湾那儿有那个跟这个好像也有类似的，叫古装月季，是吧？ 哦，对， 是您研发的吗？ 对的，对的。 那是个什么品种？ 它是这样，因为是我们这个呢，它直接是有上百年的，全部是那个老桩，我们又在老桩上面就嫁接出多种的花，就可以让人家就说一树多花，有这种感觉。那最多的呢，一棵树能开300多朵花。 哦，这么多啊。 那个老庄他之前是已经死了的吗？还是活着的？ 没有，是要是活着的。 要活着的。 要活着的。 就嫁接在树上是吗？ 对，因为是这样，因为老庄呢他那个他叫木香。我们那个通过驯化再把那个现在就是最美的这个品种，就在因为结合老庄它的抗性是非常好的。就是 抗性是什么？ 就是它的抵抗能力生长。 哦，抵抗能力啊， 对对，这个是特别好的。 它跟人不一样，人老了它抵抗力差，这老庄不一样，它岁数大了它还抵抗力强呢， 适应性好是吧？ 对，它的适应性特别好，我们就觉得就想让它有老树新花的这种感觉嘛。 哎，这个说挺好的，就。大嘛，我送一束给老人家多棒啊！这寓意太好了。 这种是那个，这种是盆景。 哦，盆景 树，像咱们那个什么呀，要是那个三个女孩你也抱不动。 哦， 是一个大型的盆景。 大型的盆景啊。 对，我们最高的有将近两米多，两米多高。 哦，嗯、像那三百多朵就得两米多高才行了。是吧？ 嗯，它是这样，它是看它的冠径。 嗯， 它是看的冠径。一般的话，我们是从一米五，一米五的高度一直到将近有三米，啊，这个之间，只是就是看它的那个冠径。有的时间不是刚有回到那个、嗯、刚才那个问题，月季玫瑰、蔷薇啊、 嗯， 我们就把这三种就嫁接到一棵树上， 哦、 就是让那个就是啊中小学生呀，或者是那个、 嗯、 就是咱们那个游人， 嗯， 就让他们瞬间呢就可以能了解到。就是月季本身是三到五片叶， 嗯， 那个玫瑰呢，它是那个七到九片叶， 嗯， 而且它的叶片就是从叶片的区分也就不一样， 嗯， 还有包括从它的那个月季跟玫瑰它那刺，你想那个你有印象的话，咱从鲜花店买的、嗯、或者是从市场买的那个盆花、嗯，那个月季的刺一般的都是倒钩刺， 嗯， 都是倒钩的， 嗯， 那玫瑰的呢，玫瑰的刺就是密密麻麻的那种哈、 嗯， 它是针状的，就直直的这种。就属于刚毛，就这种刺、 哦、 特别多，就是从叶片呢，就是月季的叶片呢，几乎看它属于是亚光色的那种哈、 嗯， 就是平的，像咱们就是做那个纸面似的， 嗯、 就亚光的哈。就是那个玫瑰呢，它那叶片呢是褶皱的那种， 嗯， 而且那个纹理比较深，一看就是， 哦，这好分了， 对对对， 是 吧？这一说完全明白了， 是的 啊。但我觉得就像刚才那个崔总说到一样，就是。嗯，在国外这三种都叫 rose， 对对， 都是玫瑰，对吧、 嗯、 大家不用回去说那个找男朋友或找老公你送我的不是玫瑰重新送一回 可以重新送一回 刚好借机送一回是吗对，今天我们了解了解月季啊，然后再回到我们月季的这个它的寓意上啊，就是为什么当时有投票，我记得八七年的时候，我们当时是有很大型的市民的投票的、嗯，说里面当时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叫 有菊花， 还有菊花， 对， 还有芍药， 嗯， 有牡丹啊，全部都有， 对，好多品种一块选。 嗯、 那最终呢，是月季和菊花是北京市的市花， 嗯、是， 然后这个国槐和侧柏是。 北京市的市树 啊、 嗯， 其实北京人非常喜欢月季的，就是有点像北京人那个 亲和力 啊，对，特别亲和力， 包容性 ，因为它，然后它花期还特别长， 对 啊， 这个花期它是就等于一棵，它能从五月份一直开到十月吗？还是 啊，已经能过了十月，因为这个呢，现在我们有就是说新的技术，就是你可以控制，就是根据你的需要，你想让它什么时间开，它就可以什么时间开。 天哪，就跟按钮似的是吗？ 我记得有一年北京是开什么一个国际性的会议、 嗯、 当时就是说好像已经是十月底了、 嗯、 就是说特意的让环路上那些月季都多开那么一段时间、 嗯 哦、 是的是的 嗯, 嗯，它这块呢可能用一个用药来控制，一种是来用修剪的方法跟温度来控制 哦、 嗯、那 这太厉害了也高科技了啊 对， 嗯，还可以吧，因为我们园区现在已经有2560个品种， 2000多个品种啊， 对，对 哇， 嗯，正好是2016年的时间，那个被咱们国内就是国家林业局跟中国花卉协会， 嗯， 颁发的是属于是国内首家月季种植资源库， 嗯、 哦，那月季一共有多少个品种啊？ 月季是这样，就是说林林总总吧，就是说全部加起来可能有3万多种，真正就是说实用的没有那么多， 嗯 嗯， 你看啊，这个王波他身上有很多的荣誉啊，你比如说。这个全国十大绿化女状元啊，全国绿化奖章，还有全国三八红旗手，还获得过全国花木产业年度人物、北京月季栽培大师，啊，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国月季推广大使。您是就什么样的这个机缘巧合，或者说您有什么样的一个信念，说27年一直在做月季这件事情呢？ 啊，就是喜欢嘛。 嗯， 简单的说，其实是 嗯， 哎，为什么刚又刚开始碰见那个张欣女士，包括崔总， 嗯， 我们在电梯里还在开玩笑， 嗯， 说我漂亮，我说我现在就是养月季，其实就跟一直谈恋爱是一样的， 哎， 因为你永远保持一种状态，非常好。 就女人爱花很重要是吧？ 对对对，是的。 我之前看到王总这么多的荣誉，然后我想象着就是没有觉得他会这么柔软，你是个女强人嘛，嗯， 就长期跟花在一起就是没那么硬气是吧？ 对 对，嗯，然后问一下崔总啊，就是在做这个玫瑰的时候，你看您选了200多种，然后刚才王茂老师提到他那已经2600多种了， 嗯， 您在挑选品种的时候，在这个玫瑰园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考虑吗？ 刚才讲嘛， 嗯， 这个像我们这个道路工程上， 嗯， 之所以试花的话呢，我觉得一个是花期是吧，花期长，再，嗯，一个的话它的颜色特别丰富， 嗯， 啊，你像这个红的呀，黄的呀，紫的呀，蓝的啊， 嗯， 现在还有什么绿的是吧， 嗯，对对， 啊，甚至我们看到道路更多的那个复色的， 对， 啊，复色的月季， 嗯， 所以这就是说呢颜色很丰富。我们当时在建设这个爱琴海主题公园的时候呢， 嗯， 主要是考虑的是这个颜色， 嗯， 啊，还有一个就是花型，这样在搭配的时候来讲的话呢，有这种风花的啊， 嗯， 相对花型小一点， 嗯， 啊，像这种大花的， 嗯， 啊，包括像一些个我们做了一些个立体景观， 嗯， 啊，这样的话用的是这种藤本的， 嗯， 啊，这个所以的话呢是出于什么吧，出于观赏的这个需要，啊，更多的是从这个品种没那么多， 嗯， 啊，就是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一种香味月季， 嗯， 啊，包括 香水月季， 王总那块的话呢也是在研发的一种香水液是吧？ 对， 之前就预定了就， 啊，已经预定了是吧？ 对， 特别香是吗？ 对对对， 它的那个香应该是 它是会自然的那种， 哦， 不是说让你香的很不舒服的那种浓香型的哈， 淡香型的， 清香型， 这个香味它有很多种 哦， 香味它有很多种， 嗯， 那就是说，因为是每个人他喜欢的那个不一样， 嗯， 就是像咱们选香水也是一样的， 嗯，对对对， 嗯。 我发现就是咱们不是走在路上，有时候突然觉得啊，花一下都开了。 嗯嗯。 那这个他们在突然出现在我们生活里之前，经过了哪些的培育啊？在咱们园子里是直接就移植到这个，比如说路边啊，还有那个环路的隔离带吗？ 嗯，它是这样的，如果说那个根据工期还有那个要求， 嗯， 就是你的那个现场，如果说比方说在公园，在咱们家里也可能从小苗子来作为培养， 嗯， 一般就是说2年生的苗子吧， 嗯， 这样就说种下去会很快的， 嗯， 3月份种下去5月份就开花嘛， 嗯， 那如果说那个是在工程上面，它就要求一般是用那个营养波，就是随时今天种明天效果就出来了， 嗯， 所以就这个是很快的。 现在我听着就感觉就像那个人工智能似的哈，就想让它香它就香，然后想让它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开，想让它这段开长一点就开长一点啊，啊，那 听着简单，但是那个后面那个它的那个费工也很大的。 对，您见了多少研究人的心血啊？ 嗯 嗯， 像环路隔离带那个，它是我看它都长得很高，有1米多吗？ 嗯，对， 哦，它是有什么绳子固定在那个网子上吗？铁网上面吗？ 哦，一般就说长1米多的话不用固定，因为它本身就是说属于是直立挺拔的哈， 哦。 如果说还要再高一些的话，得人为的就把它的主干。就是用那个做一个牵引， 嗯， 啊，就可以，就为了那个整齐度嘛哈。 对，那就是我们相关的养护人员，其实我们这在园子里咱们知道哈， 嗯， 这浇花啊什么送水啊什么的哈，那在隔离带上或者在环路上怎么来解决呢？ 嗯，这块呢就是， 嗯， 我觉得他们就做得非常好，你各个园区， 嗯， 因为就是西城区哈， 嗯， 西城区包括咱们这块儿，咱刚过来建国门这块儿， 嗯，朝阳区，嗯， 对啊，朝阳区这块儿真的他那个环， 嗯， 就那个那个藤本做成那个拱门， 嗯， 我来的时间我还有拍了2张， 嗯， 就忍不住去拍哈， 对， 就做得特别好。但是这块呢月季呢就是他是喜欢大水大肥， 哦， 嗯，就是如果你想让它花开得漂亮，就可以那个肥里一定得给足了， 嗯， 但是这块呢就说我们现在不是都可以用那个缓释肥嘛， 嗯嗯， 就可以省劲儿，就是一年有可能就是弄 一次就行了， 对呀，啊，你可以它根据那个时间慢慢的让它去融化，不是一次性的那种， 哦，缓释肥， 对， 是慢慢的释放它的， 对对对对，是的， 也是需要专业人物过一段时间要去养护吧。 这块儿的话其实没有那么细，就是正常的话那个就是施个肥，它没开花之前，就比方说可以施个肥，花开完之后再经过修剪完之后让它调整一段时间再施一肥，它还会开，就差不多就是说三十七八天到42天左右，就新的一场花就全没有开了。 就是皮实， 是好养，特别好养，因为它是一茬一茬的嘛。 对，就这波败了，那波孤哈孤豆已经起来了， 对对对， 又开开了。 对，为什么叫月季啊？其实就等于是月月有花嘛。 月月有花，真好真好。哎，你听完以后想不想回去养一盆月季？ 我特别想养，但是你真是这个养月季还是需要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地方的。 不用，你盆儿也是可以的， 是吧？ 你就买那个矮点的品种嘛，是吧？你看我都看听明白了， 就 有那个微型的， 微型的 啊啊，微型。一般真正不过要说起月季吧，你的养有的是那个什么。它是喜光的，还有一些那个，如果说咱们放在阳台，就是光照不足，或者在那个小盆里养，就是可能会养不太好。如果是对对对， 它就喜欢 它 大的阳 光、 大水、大肥，是吧？ 对，这种是可以的。还有一个，现在就比如我们在推出一种那个礼品的那个月季，它是那个微型的，因为它做了一个光处理，就说你会在屋里，比方说它最长的时间能待2个月。的时间就不见光都没问题，因为他在那个培育他的时间已经做了光处理哈。 这太高科技了，我觉得，是吧？ 明天就母亲节了，我觉得大家其实给母亲买花的话，不一定非得买鲜切花啊。 对，可以买一盆儿，是不是？ 对啊，这样更持久啊。 对，然后呢，我们还告诉大家一消息啊，就是5月26号在大兴啊，有一个叫花马。 对 吧？ 是的， 叫什么？ 对，花卉北京，那就是在5月6号上午7点开跑， 26号， 26号， 5月26号上午7点开跑。但是那个这个时间呢，就是我们那个园区也是其中的一个赛道。就是本身就是叫那个大家越跑，北京那个大家越跑花海，欢迎那个大家来到微山庄，欢迎来到月季小镇。因为是这样的话，他会把我们那个微山庄这几个园子都全部就串联起来。 就专门跑花卉园子、月季园子。 对对对对。 那崔总那儿也得跑吧？ 我那儿今年特殊 啊 啊，去年跑，因为今年我那块儿9场婚礼。所以这样的话呢，可能也考虑交通什么的，然后就今年就没有经过爱琴海就。 那这样我们也邀请一下大家哈，大家可以上网去搜一下，报个名啊，就是那个叫花马呀。你就想一下，平常跑马拉松哈，但是现在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跑越野呢？就因为在跑越野的过程当中，他能看到风景，就现在越野比马拉松还要火，是吧？ 是的。 那这个跑花马呢，就是你在整个跑步的行进过程当中都能闻到花香， 是 都能看到花。你说 早就动心了，但是 我就肯定不跑了，我就看到一花好看，我就拍一张，我自拍，这还能跑得下来吗？ 但是半程马拉松好像门槛还相对低一些 啊，挺低的。我听说好像只有5公里吧， 还有5公里，那 种 是亲子的。5公里 10公里 亲子的， 对对，5公里亲子的， 半程马拉松哈。 对对，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参与一下，挺美的，而且很难得的机会，只有这个季节可以，是吧？ 对，我听说19年好像在延庆还要举行世园会， 对对对，世界园艺博览会。 咱们的园子也都有参与吗？ 有，我是在那个世园会那个园种园里面有20亩地的一个专利园。 那现在就在建设中是吗？ 现在正在开始准备建设了。所有的方案已经通过， 太好了。希望大家的生活过得跟花儿一样啊，美得跟月季一样，然后还保鲜，是吧？月季是最保鲜的植物，我今天算是听出来了。送花玫瑰这名字不重要啊，这个月季玫瑰，对，蔷薇都是 rose。 对，特别感谢崔总和汪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两位。其实关于月季这个一期节目可能还真是说不完，你想这么多品种哈，到底怎么培养出来可以随时开花然后还不要阳光的月季的？下次有时间吧，张鑫哈。 好，今天学了不少知识，回去再观察观察，消化消化， 对， 然后再来。 好了，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也谢谢张鑫， 谢谢。 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最后呢，我们来听这首《花房姑娘》。